OK， 又再翻嚟啦，進攻足球。今次是歐洲波時段，首先我哋會談談啲咩咧？西甲的情況啦。咁過去西甲嚟講咧，就話個即係其實嗰個都冇乜大嘅變動啊，依然都仲係 巴塞大頭 啊， 皇馬 跟住就係馬體會啊、皇馬嗰啲咁嘅情況啦。咁樣就比較上戰果正常啲㗎啦，咁啊就唔會睇得到皇馬輸波啊嗰啲嘢啊，咁皇馬大勝添咁樣，跟住亦都呢、這個馬體會亦都勝贏咗呢個華倫西亞，咁啊比較上即係個變更唔大，咁就冇咩嘢特別嘅嘢嘅，咁即係講講嘅就話。唯一的就是呢個巴塞咧，佢繼續一路係寫緊佢嘅歷史啊，已經係超36場不敗啦，咁一路繼續寫落去。咁我諗即係個勢頭嚟講咧，即係去到呢依家即係巴塞，我相信都係奪標嘅穩健分子噶啦。咁啊，至於係睇下邊隊係入，跟住佢入去第二三嘅啫。啊，分有啲乜嘢？ 唔係。即你話去到即點樣講啊？即冇懸念啊！即都係即幾次或者往後嗰幾個禮拜都係巴塞啊、馬體會啊、皇馬咧，咁我哋又覺得即我哋應該攞啲時間咧去傾一傾其他歐洲嘅賽事咧，就會因為唔係啊，冇嘢啊！即我哋可能下一個禮拜講咧都係啊，巴塞又繼續 增進歷史。冇錯冇錯。咁啊，其實我哋唔好嘥太多時間咁啊。都係，即係我相信下一個年度嘅歐洲大賽啊，歐聯、歐霸嘅都係啲熟口熟面嘅隊伍啦。咁啊，即係歐聯就唔使講，巴塞啊、呢個皇馬、馬體會啊，跟住落去啊，維拉里爾啊、西維爾啊呢類嗰啲球隊打歐霸啊嗰啲咁嘅情況噶啦。咁就西甲就嚟到呢度啦。咁就或者跟住我哋講講呢個德甲嗰啲情況啦。 其實德甲咧， 德甲都唔會多嘢講噶啦。 同西甲一樣，都係嗱，因為啱啱拜仁對呢、這個 多蒙特 都係和波啦，咁變咗即係冇乜改動啊。咁而又令到即係之前未踢之前咧，就係即係大家球迷咧都係期望咧呢個多蒙特咧會贏波，而將嗰、那個。比賽咧拉近 啲， 但係都冇，因為拜仁都心中有數啦。 其實德甲又係冇咩特別嘅。 係啊， 頭嗰四隊差唔多，佢哋都係冇乜改變個改變個位置嘅。咁就響美決又亦都係繼續係荷芬咸啊、漢諾威啊、法蘭克福啊呢啲咁嘅響牌面，咁啊變化唔大嘅。咁即係其實就話一樣嘢響呢一刻，我諗大家都係。希望就話做響啱過去嗰場賽事拜仁對呢、這個多蒙特，希望多蒙特贏啦。咁但係都冇辦法啦。咁唯有睇下即係中間四五六啊、三四五六嗰啲，睇下會唔會有啲精彩啲嘅賽事睇啦。因為其實都會睇得覺得對佢兩隊都。你啲人好響後面好難追到嘅，咁我諗冇乜嘢特別驚喜噶啦，咁啊唔嘥時間啦。 因為如果唔咩咧，我哋想談一談意大利嗰、那個 係冇錯，意甲嗰個情況啦。 意甲嗰個情況咧就同正話西甲啊、德甲咧有少少分別啦，就係因為祖雲達斯同呢個拿波里咧爭得好犀利，即係我爭好犀利咧。 三分之爭而家爭緊。 咁而羅馬咧又正。上翻嚟 一路一陣邊緊上嚟 嚇，咁變咗咧，因為點解咧？其實我哋即係想差少少就話，祖雲達斯喺之前嗰兩三個禮拜嗰啲比賽裏邊咧，佢嗰即係我哋會睇到佢係想上翻嚟，去翻咩咧？去翻十幾年前即係所謂斑馬王朝嗰個時 候。係啦，冇錯啦。 因為咧，我哋講啊，國米啊，AC 啊，講咗都好多年啦。而祖雲達斯因為之前嗰個假波事件啊、電話門啊，咁令到佢降咗來越早，慢慢上翻嚟嗰種勢頭，就會發覺即係而家嘅祖雲達斯，我哋會睇落去咧，就會又係覺得值得欣賞嘅。點解咧？即係嗰種比賽嘅鬥心， 咁好啦，另外想揸翻少少咧，就係話我哋睇拿波利。幾次之前我哋講拿波利啫，真係冇咗希古恩咧，又係唔知對咩球隊。但係希古恩喺呢個拿波利咧，真係我諗係計馬 第二個馬勒桑啊！ 即係我覺得好犀利，場場波有得入。 即係而家嚟講咧，即係喺意甲裏面咧，頭嗰幾個隊伍都不離，就係話祖雲達斯啊。拿波利啊、羅馬同埋費倫天拿啊，咁就有機會爭得到上嚟嘅都係國米多啲噶啦。咁、啊，即係 AC 米蘭就比較上就困難些少啦，因為佢得47分，而相差國米嗰度咧，佢都爭4分，咁啊比較強噶。如果佢到頭嗰度更加犀利，多爭成十幾分。咁我哋唔好理噶啦，即係或者我哋講講啱啱今週。他們過去了那個比賽的賽果之類，那就意甲來說呢，今週的賽果就國際米蘭是贏了巴勒莫的3-1，那跟著就說其他的呢就會有維羅納輸了給森多利亞3-0，拿波里3-1贏基爾和，托連奴對拉素1-1打和，波洛尼亞對加爾比0-0，伊拿亞對安波里1-0，伊拿亞勝。薩斯索羅2-0勝 AC 米蘭。AC 米蘭上唔到嚟就係因為呢啲咁嘅情況，對呢啲咁嘅中游嘅隊伍佢都失，咁啊冇計啦。咁啊費辛隆尼贏咗2-0贏咗烏甸尼斯。咁另外一場波祖雲達斯就2-0勝亞特蘭大，所以繼續響榜首嘅位置。咁呢個就係今週嘅賽果啦。咁冇乜嘢嘅，我哋就跟住落去。 我哋想講講， 賴咗一場波就係羅馬勝費倫天拿，就費倫天拿4-1。 咁我哋講一講歐聯歐霸嘅大概形勢啊。 好啊，咁啊，因為跟住嚟咧就係話，下一周賽事都會又去到歐霸嗰度嘅。咁歐霸賽事有啲咩賽事咧？咁啊，等一等， 有利物浦。有利物浦对呢个 曼联 啦，布拉格巴斯达斯巴达咧对拉素啦，维拉利尔对呢个利华古逊啦，同埋毕尔包对呢个华伦西亚嘅。 跟住落去咧，就系会有费伦巴治对布拉加，巴素尼对西维尔，萨克达对呢个安德烈治，多蒙特对热刺。咁我谂。多蒙特對熱刺呢場波會幾精彩噶啦，咁啊第一多蒙特作場主場，熱刺咧就會作客，咁就即係熱刺希望嘅嘢收復失地啊之類嘅時候咧，就係靠呢場波噶啦。 另外咧，其實呢場波我覺得即係值得談論咧，就係話英超嘅前列球隊對。德甲的前列球隊，而這個大家兩種不同的方式去比試，其實是值得球迷即去欣賞的，去欣賞 的。其實就還有一件事，我們講緊一場這樣的賽事，就是其實就講緊就是多蒙特對這個熱刺的啫。因為更加上一件事就是大家會很精彩的，但是大家兩邊的踢法不同，但是問題就是而家嘅熱刺啊，嗰啲佢哋都改變咗嘅。咁當現時嚟講，熱刺嗰個狀態都好好，咁就希望佢有機會咧，就響作客嘅情況咧，搶翻個分數咧，就有機會。不過過往嘅記錄都係唔係咁良好啊，即係好少英超球隊去到德國有甜頭嘅。咁或者有一場波就話內控啦，我哋叫佢做就係。利物浦對曼聯，咁如果話睇翻啱啱完咗今週嘅賽事嚟講咧，點睇啊？你覺得呢隊邊隊？ 但其實如果你話阿李翔咁樣講，用英超去談論呢個利物浦對曼聯咧，我就覺得我睇高利物浦少少， 係 因為個原因咧，又係去翻因為。我不知道雲高爾是否因為要照顧呢個歐霸杯，所以咧佢將上一次即係啱啱嗰場波咧，嗰啲 排陣啊嗰啲踢法咧有所保留。因為咧，你去到即係我講，因為佢哋而家大家講，我哋講少嘛，就話你去唔到英超，本身去第六咧，你下年咩乜嘢歐洲嘅賽事 都唔使諗啦。 咁所以咧就要喺呢度即係所謂，但係同樣一樣嘢，即係我哋留意高普佢去調教利物浦，即係我哋之前講啊，喂佢唔點樣去大執呢隊波，即係間中整啲，間中整啲，因為咧我覺得啊，高普嗰、那個。那個野心咧，比雲高爾大好多嘅。而嗰個即係因為佢由德甲過嚟英超，佢即係佢係有即係 打響個名頭先啦。 係啦，有部署嗰樣嘢嘅。 係。 咁所以就話佢亦都知道即係踢歐洲杯賽事要注意嘅嘢。咁所以我覺得就話，如果喺教練啊或者喺球員狀態裏面咧，我睇高利物浦。少少， 我都系咁话啦。咁其实就话好简单，即系阿芬都算有口德噶啦，去帮阿云高尔讲嘢。其实使咩准备啊？老实讲，两队都系英超球队，大家藏下底破柴，你有几高有几大知噶嘛？使咩隐藏啫？冇必要隐藏，不如我用场波打好啲 ，keep 住个状态仲好。因为讲紧虽然话啱打完场波。喂，都唔係話真係冇曬時間休息啊！啊，十一號先踢，咁你啱啱踢完嘅場波，仲講緊七八九十，哇，有四日喎，都唔係嗰啲咁嘅得翻兩日三日嗰啲喎，即係足夠時間去你去唞嘅。咁有樣嘢，你如果係咁樣都亂曬，即係你更加好話唔好聽咧，喺場波你冇機會爭你英超的頭四噶啦，不如你作為一個場練習賽，我打好就係個藍本嚟啦。即係我哋成日都話，難得有一場好嘅對手做一個練習。 練習冇錯。 係啊，你因為你要做嗰樣嘢，如果佢打得好強好勝，嗰場波打啊，係高普驚過佢啊。 係，冇錯。 而家高普唔驚佢啦。我都已經衰到咁啊，趕佢出場吹得過仗咩？個天幫我啊咁樣，佢自己都講咗喎。高普話：我諗嘅嘢都唔夠，現實嘅嘢變得快，即係佢都諗緊準備去改動啦。因為輸咗波，又點咁嘅情況啊，趕咗一個人，即刻要諗響最後嗰段時間去起動啦。點知個天幫佢啊，嘣咁啊搞掂又一球，佢都唔諗轉啦。唔諗轉住就入，又去到尾又俾佢臨到保時咁末段都俾佢搞到個十二碼，即係佢喺嗰一刻咧，其實佢都話緊啦，和波就 OK 啦。係啊，你仲俾個咁嘅好，多謝都冇佢啦，係嘛 ？OK， 咁其實喺呢度嚟講咧，我諗有幾場波咧就好特別嘅，即係同胞對壘嘅，就好似西維。西維爾呢個華倫西亞對畢爾巴咁樣，咁呢個亦都係俾阿加尼仔考試嚟嘅喎。咁所以即係啱啱畢爾巴都喺聯賽嚼低咗佢㗎啦，咁變咗嚟講呢場波即係好大意義，有報仇。 但係你話如果講畢爾巴呢條波咧，我就覺得贏面好大嘅。 佢嘅踢法嘅問題， 因為點解咧？畢爾巴呢隊波咧，佢其實一路嚟咧，就正如我哋所講咧，就係佢唔係巴塞嗰啲咁，我哋談兩目標。但你往往每一隊波對親佢，包括皇馬對佢， 巴塞對佢都係有， 你都真係幾驚啊！驚係驚咩咧？ 唔係佢有個紀錄贏過巴塞嘅喎。 冇錯冇錯，唔係啊！即係其實我嘅意思就話。華倫西亞其實嗰啲球員真係知道嘅，唔係講笑，即係知道。哎呀，我哋對畢爾巴咧，即係其實講笑啊！佢對巴塞好過對畢爾巴，因為畢爾巴呢班球員咧，係我睇啲評論，我睇報道咁多年嚟咧，佢哋嗰種即係球隊嘅球性啊，即係血性啊，好犀利。 其實我會感覺畢爾巴佢哋隊波，我唔理你。 係啦，你係邊個？ 任何一隊，總之。 我落嚟打就要想贏嘅啫，贏唔贏到一件事，我就想贏嘅啫。啊，咁變咗你好多時係好怕呢啲隊伍嘅，即係點樣？佢對住巴塞，我都要攻你嘅，我理得你嘅，我都係攻你。啊，咁變咗你唔同對住一啲對手喎、你可能好似華倫沙嗰啲，我對巴塞我咪穩手咯，等機會。你啲你又唔知攻佢好，守佢好。攻佢嘅時候，你可以可能中咗招啦，賴咗嘢。你守佢又死啦，佢又不停咁打你嘅。啊，即係佢嗰種打法好簡單一樣嘢。好似睇緊有啲人打拳咁，我唔理你啊，我當點數咪點數咯，我搏一次機會我就擊到你就得噶啦咁樣。 明白。 佢嗰種打法你好攞命噶嘛，嚇、啊、咁所以呢場波會係幾精彩嘅，我覺得。 另外，李 Sir， 我想傾一傾呢個歐聯車路士對聖日耳門，車路士主場，你點睇？ 未有咁快脆嘅，咁我諗呢場波啊，車路士主場都係準備即係輸噶啦。老實講句，即係你而家你睇到聖日耳門嗰個隊波。他在法國嗰個聯賽基本上已經贏曬， 又係 啊，我成條街咁樣都無後顧之憂，我淨係搏同你打啫嘛。咁仲有一對嘢攞命嘅就係話，伊巴謙莫域佢咁嘅年紀都唔覺佢有種即係回落嘅狀個情況出現，即係越嚟越犀利咁樣，你好得人驚啊嘛。咁呢樣嘢其實你而家。車路士的後防是很不穩陣的， 沒錯， 很不穩陣，即是好像青山灣那些海鮮一樣時家的而已、我覺得如果你說那這場球我都是看好巴黎聖日耳門的，雖然 主場有主場之利，但 是巴黎聖日耳門這些就是走慣江湖的啦，你即是那些歐聯常客，他們根本就不當一回事，他們不是好像一些球隊，哇！我今年有機會打歐聯啊，嗰啲嚟咁，年年即係只係去到邊度嘅啫，計緊佢又啊。OK， 咁就其他有咩特別賽事要傾傾咧？應該都冇乜特別噶啦，冇乜特別噶啦。咁就即係總之睇啦，啊睇下個比賽啦，三月十一號啦，週中就有得睇噶啦。咁就歐洲賽事。差不多了，這裡 好， 繼續一會兒再見。 好，拜拜。